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如果您是天津人，我想这天津十调一定是您最熟悉不过的曲艺形式了。当然在北京，在我国北方各地，天津十调也是有着很多的忠实听众。那在今天我们岁月风云的单元中，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天津十调的起源。天津十调是天津曲艺中最有代表性的曲种之一，它用天津地方语的字音演唱，内容通俗易懂，腔调高亢爽朗，具有浓郁的天津乡土气息。它的表演形式为一人或二人拿着节子板站着演唱，另有人操大三弦和四胡等伴奏。它的曲调非常丰富，包含许多天津地方民歌小调和外地流入天津的曲调。让我们一起先来听这个经典段子，来自天津十调的创始人王玉宝演唱传统段子烤红。 Bye. 把寺院围得风雨不透。扬言要抢小姐，你心似火焦油，抢去小姐做压寨夫人，你怕把脸丢。当众许婚的话呀，从你的口中漏，张秀才先计谋，少数心情好友，白马将军威风抖，杀退众贼救了小姐，你心中乐悠悠。常言道，脱水容易呀，覆水想战前要渡后，小姐不离左右，你竟然知情不举，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把你送到官衙内，板子打，皮鞭抽，终难逃脱我的手，我要惩治你这个贱丫头。说得夫人 气风发的50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60年代， 真老汉今年有； 笙歌迭起的70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80年代， 宇宙宇宙 正是华彩的21世纪。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旧时候啊，石调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俚曲，仅流传在民间的街头里巷。清末民初，石调已经在天津4个地区盛行，并出了不少擅长石调的民间艺人。这4个地区俗称北六的宜兴部和丁子沽一带，河东的沈庄子和郭庄子一带，西头的西城根和西北角一带，城里一带，其中以城里最为兴盛，持久不衰。最有代表性的艺人有城里的杨开泰、宜兴部的马凤仪、河东的温先生等等。此外呢，还有河西三义庄卖蒸饼的蒸饼王等等，都名噪一时。以上艺人多是从事搬运及手工业的工人和车夫、轿夫、瓦木油漆工匠以及上鞋剃头行业的劳动人民，被称为石调的票友。那到底什么时候天津石调才成为曲艺形式的呢？我们先来听这一段天津石调创始人王玉宝演唱的天津石调传统小段《切五更》，听过之后我们再说。切五更，王玉宝演唱的天津石调传统小段。相声双簧里老唱什么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什么的，就是从这个段子里演绎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啊，天津广播曲艺团邀请曲艺工作者对石调的历史渊源和艺术特色进行了研讨，并正式定名为天津石调。在石调改革和演唱过程中呢，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王玉宝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传统唱词、唱段及唱腔进行了净化筛选，清除了糟粕，净化了舞台，搬走了过去舞台上千篇一律又妨碍演员表演的长方桌，在乐器伴奏上除原有3弦4胡外，又增加了扬琴和笙等吹打乐，使曲调显得既欢快又和谐，烘托了气氛，改变了伴奏方法。过去演员出场走到台口的桌子后面，3弦才开始起奏，改革后的乐队呢，随着演员的出场即开始伴奏，当演员走到台口的时候，前奏已达到尾声，制造了一种较好的舞台音乐气氛。此外呢，还根据演唱内容的分段间隙增加了间奏。以上一系列的改革呀，一直沿用至今。好了，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王玉宝演唱的《放风筝》。 啊呀，姐儿， 了一声好，差一点逃了风筝。 这就是王玉宝演唱的《放风筝》，一个天津时调的名段。好，我们下面继续把这个段子听完。

说，咱俩换个，我逗你捧。 今天非逗不可。 干嘛非逗我？这是叫你学习学习，我逗你捧。 哦，行，你来 啊，咱俩换个。 论捧逗这段相声原名是捧逗争哏，也叫做八不列。哎，为什么叫做八不列呢？因为啊，这段相声中捧逗二人互换位之后，原先逗哏的人捧哏时一直说不列不列，一共有八个不列，所以呀、就叫做八不列。论捧逗这段相声中，捧逗二人不停争论，互相看不起，各说各的作用大。观众看台上这两个演员争论的同时，也了解了对口相声中捧逗二人的关系，因此啊，这也可以说是一段相声演员自我宣传的广告。通过这段相声，演员们告诉观众，舞台上的两位相声演员并没有主次之分，两个人的地位是同样重要的。所谓说相声好比行舟，一个人摇橹，一个人掌舵，哎，这缺了谁都到不了对岸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将苏文茂、朱相臣合说的这段论捧逗听完。 哎，你逗可是逗啊 啊！ 你逗这段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说不乐那叫什么相声啊？ 哎，对了 啊， 可是说这段得有内容啊。 当然有内容啊。 嗯 啊，当然有内容啊。 对，可得说那个对口的。 呀，咱俩人说相声嘛，互我把你搁在那儿了。 对对对， 两个人嘛， 哎，你一阵我一阵， 是是。 可是让我话说多了也不行，知道吗？ 现在你这话就不少了。 行了，逗吧。 啊， 逗吧。 开始了， 开始。 辛苦您了。 嗯。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哎。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由门里头出来一人。 这。 我一看呢，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是。 我问你呀，说你没在家。 哦。 那么我呀，我就走了。 这。 哇，我呀走了。 你走吧。 你也活动活动吧。找凉个地方去凉快凉快，过个会儿你。 捧哏可不就这个吗？捧哏就是恩挨这事，别挨骂了。这除去这 怎么着？捧哏就这个 啊？ 你可太轻视捧哏的了。捧哏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呢，很重要啊。 哦， 哎，他这聚精会神的，全神贯注，俩眼得时刻盯住逗哏的，根据逗哏的叙述故事起承转合，配合感情啊。虽然说捧哏的话不多，但是得要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你懂这个吗？我要给你这么样捧啊，我的同志啊，你也逗不乐各位啊。 我不信呢。 啊， 那还是你没能耐，你的艺术不高啊。 要是高呢？ 高啊，告诉你，我要是逗哏，还甭说有个活人站这儿给我捧，就旁边这儿给我立颗电线杆子，我全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你这话可太狂了。 一点也不狂。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你干嘛比呀、你就是电线杆子，你还比什么劲？ 好嘞，这么办，你逗我捧，我也按照你那样的捧法。 你给我捧， 我看看你这个乐到哪儿来。 你瞧着。嘿， 我先问问你 啊， 你换哪一段呢？ 还这段 原词不动。 当然了。 哎，这可新鲜。来， 你看看， 大概你比我能力许大。 辛苦。 哎，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嗯， 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呢， 哎， 街里边出了一人。 是。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哼，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这 问你说你没在家。 哎， 我可就走了。 别挨骂了。 我就拐了。 你有话说话，你拉着说扯扯，怎么意思？怎么了？ 不，你上哪儿去？ 我完成任务了，我上哪儿去？

记得， 哎， 他是黑三色， 嗯， 啊不，那个白净，那个蓝不劲儿的，那个绿不劲，黄不劲的。 哎呀，我兄弟坐着没事净变颜色。你想准了说到底什么色儿？ 你兄弟他是这个，你兄弟他晚上他有麻子， 谁、啊？ 可没长着啊？ 谁有麻子？ 没长着，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他有那个那个 哪个 那个痦子？ 哪儿长痦子？ 啊，痦子 啊， 就。哎，反正 你留神那眼珠子，你不再捅了。 反正就在这溜儿， 你画地图这。 你兄弟他这模样啊，他啊，对了，他有脑袋。 哎， 废话，他前面走，我后边看个后影，看个偏脸，我知道什么模样。 哦，没看见前脸。 哎， 那么你说我兄弟穿什么衣裳啊？ 穿着一靠沙皮猴。 啊？ 有拿靠沙做皮猴的吗？ 谁说的？ 像话吗？ 靠沙做皮猴啊？ 穿这么一靠沙大褂、 嗯、 可也不是大褂，知道吗？就跟靠沙一样啊，他这个那个色儿是那样的，他穿那么一个也不是大褂、 嗯、 短的，跟夏威夷差不多，那个什么西装，不，那个、穿着中山服那样子呀，像那个他披着一毛巾被。哦，对了，对对对， 哎呀， 他没穿衣裳 啊。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 哎、 澡堂子他正洗着呢， 没得说在澡堂子碰上的。 澡堂子， 您说这个寸劲儿啊。 对对对，没穿。 我兄弟多大岁数啊？ 岁数 啊 岁数70多岁。 谁呀、啊、 那个旁边那个老头70多。 我问那老头干嘛呀？我问我兄弟。 你兄弟 啊 你兄弟27，那个不，那个38。 你呀别胡说八道了 啊！ 我还真有个兄弟，你呀碰不见。 我怎么碰不见？ 我兄弟今天才8个月，他不会走道，你上哪儿碰去？ 哎，这可就不对了 啊。怎么不对啊？ 既然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你干嘛？ 谁让你碰去？我让你碰去了。 哎，这 你乐意碰的。 这不对 啊怎么不对啊？ 不是，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见，你还问我什么模样？ 我没让你碰见的。 你这诚心撅人呢，这是啊？ 怎么诚心撅人呢？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啊，怎么捧哏呢？ 头一回我说没几句，你来又别挨骂了。我碰见谁又没谁，好容易碰你兄弟了，又不会走道，你说我怎么逗啊？照你这样捧哏，你说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啊？ 哦，你活不了，有你这么样轻视我的吗？你这么样轻视我，我活得了吗？你说当着上千上万的人，刚才你说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许你这么说话吗？你自己不加考虑啊？你刚才说的怎么着？你占99.几%，我连点蒸馏水都没有，这像话吗？啊！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一句，你说我是电线杆子，这电线杆子是木头，拿我当木头，许你这么说话吗？ 你是，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你 是不是有这么闹着玩的？我跟你闹吗？ 我告诉你，又不闹了。你这人不识逗。我告诉你，我要知你这样，你以后咱别闹。 是啊，以后我以前咱们也没闹过。 你是 这不许这么样闹。 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降低了吗？ 那当然是不能 啊。啊， 那倒是不能。 要论艺术来说，他们谁比得了您呢？ 这也不能这么说， 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 不敢不敢， 自称一家。 嗨， 具体来说，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您是一个说学逗唱无所不好全才的相声演员。 哎呀，你可太捧我了。 哦，不，这还不是捧您 啊。 好，我们全国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呢？ 这话对，这话对。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 也不敢。 您是相声泰斗。 嚯嚯嚯， 幽默大师。 哪里哪里， 滑稽大王。 太捧我了。 现在您的水平就这么高。 是是， 你要在很好的肯定了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发扬您艺术独特的风格。 嗯嗯， 甭多了。 哦， 再有3年 怎么样呢？ 你就赶上我了。 哦，我还不如他呢。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论捧逗》。原先这段相声是一个伦理底的包袱，苏文茂认为整段相声都因为这一个底包袱掉了身价，因此啊，苏文茂将底包袱进行了修改，使整段相声的思想水平都有了提高。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为您带来的是无印良品演唱的歌曲《朋友》。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